该再回头，让你发现了我，然后两个人面对回忆的冷漠。终于你重新有过着自己的生活，我也不愿意泄露心里的难过，仿佛都在躲避些什么，谁也不敢轻易打破沉默，心中千言和万语便有千头万绪，该怎么说？难道说我依然深爱着你？难道说我依然后悔不已？我要何苦让你再为我伤一次心？所以言不由衷欺骗了你，所以忍着眼泪黯然离去，不让你有机会真正明了我的心。心有过着自己的生活，我也不愿意泄露心里的难过，仿佛都在躲避些什么，谁也不敢轻易打破沉默，心中千言和万语便有千头万绪，该怎么说？难道说我依然深爱着你？难道说我依然后悔不已？我又何苦让你再为我伤一次心？所以言不由衷欺骗了你，所以忍着眼泪黯然离去，不让你有机会真正明了我的心。难道说我依然深爱着你？难道说我依然后悔不已？我又何苦让你再为我伤一次心？